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英大哥，青龙王的神术竟是如此神奇吗？连周雨林那样的军阀都能成为您的信徒？我前些年在西方游学，也看见过不少号称有神术的僧侣和道士，曾经好奇接近了解过他们，但最后都证明那些都是装神弄鬼的骗术罢了。 是不是骗术，你亲自体验过了就知道。现在我就可以当场给你施法，让你坐在这里足不出户就能感受最欲仙欲死妙不可言的世间极乐，你可愿试试？ 若是真有那么神奇，我自然是要体验一下了，还请英大哥施法。 好，我就让你感受一下。 岳定堂的表现完全是一个好奇而将信将疑的普通人。英慧手伸手摸上他的脸，慢慢往上摩挲。岳定堂极力控制自己僵硬冒出的鸡皮疙瘩，他发现对方的手很细腻，细腻到像是没有任何的茧子，根本不像对方自己所说的一个出身普通走南闯北的商人。难道这个英慧手从头到尾都在对他们说谎？这个念头刚起，他就看见林叔的手轻轻动了一下，原本自然下垂的手一指翘起，虚空点三点。就是现在，岳定堂突然抓住英慧手的手，身形猛地立起，在对方还未来得及反应之前，一臂伸长绕过他的脖子，直接把人往后死死勒住。与此同时，林叔也扑向那两名护卫，手中钢丝直接往其中一人头上缠绕住，再用力往后一扯。另外一头的杨春和早就盯住边上的椅子很久，二话不说抄起来就往另一个人脑袋上砸，哗啦一声，小小屋子顿时动静四起。英慧手似是被这种阵仗吓坏了，根本忘了反抗，更忘了运用他那神乎其神的邪术来扭转局面，直接就被岳定堂牢牢攥在手里变成人质。 救命啊，救命啊！ 堂堂青龙会首脑竟然二话不说就嚷嚷起来。如果说之前林叔对这位侃侃而谈的英慧手还有几分兴趣的话，眼下这英慧手十足狼狈，溃败太快，反倒连看都不想看一眼了。但完全不看也是不行的，有这样一位人质在手，他们这一路出去也许才能畅通无阻。这个念头才刚冒出来，小屋的门就从外头被踹开，两名黑色长衫当先冲了进来，二话不说就冲着他们开枪。林叔眼明手快，拽过杨春和将他塞到桌子下面，自己则顺势滑入刚才两名护卫下面，拿他们当挡箭牌。几声枪响，两人身上瞬间血溅开花，死不瞑目。这是敌我通杀呀。非但如此，两名枪手直接枪口一转，对准岳定堂他们。 别杀我，别杀我。 英慧手的声音吓得都走掉了。此时林叔早前隐隐的猜测已然成型，但他没空去多琢磨，当下大吼一声： 冲出去！ 几乎话音刚落，岳定堂就拖着英慧手挡在前面，冲着两名枪手，枪手开枪。岳定堂身体及时一歪，英慧手被他抓着往旁边躲开，原本应该落在身上的子弹打偏了，深深嵌入胳膊。英慧手嗷的一声，像濒死的刺猬陡然炸毛站立，以不符合常人想象的速度反倒朝着两名枪手冲撞过去，连带岳定堂也被他反向带着跑过去。堵在门口的两人和后面陆续刚过来的人被猝不及防撞得往后倒去，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得他们接连倒下一串。林叔找准机会将守卫失手朝他们丢去，一跃而上，踩着那些人跳过，反手击飞其中一人手里的枪，半空就抓在手中，转眼朝敌人连开三枪，倒了三个，动作行云流水，姿势果断冷酷，足以录入本世纪上海滩最佳身手瞬间。只可惜这种时候没有人留意他的帅气，岳定堂抓着英慧手跟在他后面冲出来。杨春和虽不起眼，动作也快，手里还抓着椅子腿，看见一个倒在地上的人将欲起来，二话不说就抡过去。 这里四通八达，却不辨东南西北，光线昏暗，待久了都觉得头顶世界长久混沌。但后面源源不断还有追兵，他们只能不顾一切往前跑，在无数的拐弯和小道之间穿梭，犹如在空间时间跳跃变换，最终遁入无限循环之中，永无天日。林叔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把从岳定堂手里抢过人质，其实也算不上人质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他们已经知道青龙会根本就不在意此人性命，也就是说此人根本不是青龙会的头目，他们被骗了。 事到如今你还不告诉我们出路，是想一起死在这里？ 这朝这儿走，前面有条路通向地宫。 林叔相信他不会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，三人无需多言，直接就往他所指的方向奔去。越往前光线就越暗淡，原本每隔几米墙壁上还会有一盏煤油灯的，到了他们跑出几十米时灯就没了，入目一片黑暗。林叔一脚踩空，差点整个人往下摔，幸而岳定堂一直扶着他的胳膊，眼明手快把人拽住。他们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下行的阶梯边缘。 你怎么不说这里有楼梯啊？ 你也没问呢。 林叔没好气，狠狠踹了英慧手一脚。刚刚还云淡风轻满脸神秘大谈人性的英慧手，这会儿彻底暴露人性最脆弱的一面。他哭丧着脸在黑暗里小声呜咽，很是委屈，腰眼都被踢了一脚，他不敢反驳了。这人还有用处，否则刚才他们也不会把人给带出来。一个唱红脸就得有一个唱白脸，对此套路两人早就熟练无间，根本不用演习。 你刚才也看见了，他们根本不把你当回事，那些人很快就会追上来，到时候谁也跑不了。现在我们同一条船，你有一说一，最好别再瞒着。 我没瞒着你们，听说地宫的确有一条路可以出去，不过从这下去得经过一个水牢，但过了水牢应该就安全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从来不让人靠近这里，只有神使能进去，别人进去之后就没再出来过。他们都说啊，这里边有神兽镇守，事关青龙会的最高机密。 还神兽？你怎么不说你们那位神使的青龙王也住在里面呢？ 好像的确有这种说法，就因为有这尊青龙王在，本会始终保持独立的地位。 独立你的头，在前面带路。 英慧手没来过这里，他心里也发虚，一步步挪得很慢，下个阶梯比临产孕妇还费劲儿。后边隐隐传来纷乱的脚步声，林叔忍不住推了他一把。 走快点，追兵来了。 哎呀， 哎呀，抱歉啊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 林月阳三人加快脚步跟上，楼梯很长，英慧手滚下去之后竟没了声息，也不知是不是晕过去。三人约数了几十个台阶方才踩到了平坦的地面，隐隐还闻见水声潮气。 前面好像有光。 他说的是右边拐弯后面，银绿色微微映照出来，虽小在黑暗中却如此显眼。也借着这微弱的绿光，他们看见晕在水边的英慧手，还有一大片在黑暗中看不清颜色的潭水。 这就是他说的水库，地下还有水库，这地方该不是天然形成的吧？ 林叔的疑问越来越多，三人也都发现后面的追兵不知何时好像消失了，自从他们下了台阶就再也没有动静传来。这前面到底有什么？竟连青龙会里除了会首之外的其他人都不能涉足呢？ 喂，起来。 林叔用脚尖轻轻踢了一下英慧手，岳定堂和杨春和则在四处摸索环境，试探水潭有多深。没有追兵本应该是好事，就怕后面会遇到更加巨大的危险。到底是这里面的东西让他们不敢追，还是青龙会的主人下令让他们不要追？无论哪种可能， 似乎都令人不安。 我没死啊。疼死我了。这怎么这么多水呀、啊、哎呀，我怎么跑这儿来了呀？哎呦，这进来可活不了了呀，这。 进来怎么就活不了了？说清楚。 我也不知道啊，这里是禁地，就是听他们说好像这地下原有是个什么商周王侯的陵墓，被改成地宫了。那些弯弯曲曲的路其实就是通往棺木的路，所以神使大人不让任何人靠近这里。据说啊，是因为神使将青龙王请到这里来安家了，他老人家一年到头都在沉睡，一旦被惊扰就会天崩地裂，所有人全得死啊。 上海这地方哪来的商周王侯墓？你怎么不扯远点，干脆说三皇五帝的墓，还什么青龙王，这种话你信吗？ 我信的。 我告诉你啊，不想死就赶紧帮忙，你们那神使大人派人过来，架上机关枪一扫，我们全得玩完。 我记得这里好像有条路，就在水下。 你不是说你没来过吗？ 我来过一次，但记不清了。 还耍花招。 林叔，别激动，殷会长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觉得刚才没有我们抓着你，你能活到现在？咱们现在已经没有后路了，你想活就得跟我们走。别忘了，刚刚那些人对你开枪可是没有半点迟疑的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